辩论会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刚刚唱的圣诗叫做主爱神圣超乎万爱，那首歌一直提到主上帝对我们罪人的大爱，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所讲的话是表达他的大爱吗？耶稣对人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句话表达耶稣的爱吗？是的，我们的经文就这样说。耶稣讲那句话之前，圣经就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等等。这个叫做爱吗？这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之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先慢慢看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其实我们最好就先复习上个礼拜的经文，因为那段经文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的上文。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的经文和正道吗？都是关于小孩子，关于婴孩。在那段经文里面，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是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现在记得那段应该对不对？那么我上个礼拜说，我们人渐渐长大，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信心有一点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越老就越骄傲，不像小孩子。小孩子很自然地领受礼物，他们也知道他们只能依靠他们的父母还有其他的成人。我们大人呢，我们反而是很难领受礼物的，我们太骄傲，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并且我们可以赚得我们所需要的。耶稣说，我们应该像婴孩，白白地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他的赦免，他的救恩。但是我们很容易骄傲。好，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呢，马可福音10:17-22，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楚骄傲成人的例子。但是我们也看到，虽然我们都是像那个人很骄傲的，但是耶稣还是爱我们，并且他就是做他需要做的，为了拯救我们骄傲的罪人。我们现在就一节一节地看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好，第一句是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我更喜欢新汉语译本的翻译说，耶稣正要上路的时候。耶稣要上路，他要开始他的行程。他这次的行程的目的地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耶路撒冷。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的路，最后一次的行程，因为他这次要去耶路撒冷受死，然后三天后复活。所以耶稣就是要上路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经文。耶稣很清楚他的目标，这个行程的目标。那么耶稣去耶路撒冷受死复活，当然会表达他对我们人的爱。但是他一开始这个行程的时候，他已经要对一个很特别的人表达他的爱。好，这个人他跑来跪在耶稣面前，这个人是谁呢？如果我们加上马太和路加告诉我们的资料，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位财产很多的年轻的官。他是什么样的官呢？有可能是一位宗教领导人 的官。这个人是蛮优秀的，他虽然是年轻的，但是他产业很多，并且他是一个官，不简单。好，他这样称呼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夫子也可以翻译成老师，那希腊文的字就是老师的意思。这个称呼呢是很有意思的，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称呼他为老师的人几乎都是他的敌人。耶稣的门徒如何称呼他呢？他们大部分的时候叫他主，不是老师。所以当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人来到耶稣面前称他为老师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有可能这个人不是善意地来跟耶稣讲话，至少他可能不是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对这个年轻的官有一点怀疑，并且加上他说良善的老师，他为什么需要讲良善的老师呢？是不是有一点拍马屁的味道？好，我们继续看，他继续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那么你们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这个问题是很有问题的，对不对？那这个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人很骄傲地以为他有办法可以自己做什么得到永生，他骄傲地以为他可以赚得永生。你们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比如说圣经说，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永生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白白地赐给我们的礼物，不是我们所赚得的。因此我们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蛮清楚这年轻的官他的骄傲。好，我们继续看第十八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一开始回答这个年轻的官是很有意思的，耶稣自己认为这个人叫他良善的是有问题的，只有上帝是真正良善的。但是耶稣知道这个人不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因此这个人这样称呼耶稣不是善意的。好，接下来耶稣继续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愿意回答这年轻的官的问题，虽然耶稣当然知道我们不能凭我们自己遵行律法而承受永生，但是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会给我们律法的答案。但是上帝这样用律法，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不是给我们一种拯救自己的方法，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呢，这个年轻的官问这位老师律法怎么说，耶稣也就当一个好的律法老师回答他。耶稣总结十条诫的第二部分，我们对我们周围人的责任。也许耶稣讲这部分是因为谈这个灵异的时候，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到我们的罪。但是这个人有没有看到他的罪？他怎么说？他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有没有看到他的罪？他以为他所看到的就是他自己的义，他那么骄傲地以为这些律法他都遵守了，太离谱了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就是在这个人骄傲的罪的高潮的时候，我们的经文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们人的罪的确非常大，但是上帝对我们罪人的爱 还是更大。那么就是因为耶稣爱这位骄傲的年轻的官，他对他说下一句话：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说这种更严肃律法的话，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强迫这个人承认他是个罪人，这律法是他遵守不到的。那么我想耶稣还是要这个人叫他所做的，还是要他真的去变卖他所有的。但是耶稣主要的目的讲那句是让这个人知道，他不能靠他自己遵守一位律法老师叫他遵守的律法，他唯一能做的是相信、依靠、领受这位救主所白白赐给他的赦免和永生。好，这个耶稣的目标有没有达到？圣经接下说，这年轻的官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至少律法开始达到目标，律法让这个人的脸变了色，也让他忧愁，这是好的。或许这个人开始了解第一条诫命他已经不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的神就是他的产业，对不对？不可以跟他的产业分开。也许他这点这个年轻的官开始了解，但是至少在这时候他没有承认他是个罪人，也没有承认他只能依靠耶稣白白赐给他的赦免和救恩，承认他这样才能承受领受永生。律法之后是否达到这个目标，使他悔改承认他的罪？福音是否达到目标，使他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他的主，不仅是一位老师？律法与福音有没有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就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关于那位年轻的官，我们只知道这些，因此现在很适合我们开始谈我们自己。我刚才一直说那年轻的官是很骄傲的，他来到耶稣面前是叫耶稣告诉他他需要做什么，然后他就会去做，他认为他就会去做。他看耶稣是一位老师，给他一些他可以遵守的律法。那我们自己是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我们主要是看耶稣是不是那样一位老师叫我们怎么做，或者我们看他主要是我们的主，怜悯我们罪人的救主，是赦免我们罪的。的确，上帝会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因为耶稣已经白白地赐给我们永生，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律法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了，我们主要在我们的圣召里面服侍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家人来开始。我们已经知道要做的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做。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主要应该是为了求他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太常做不到我们应该去做的。你们记不记得耶稣讲的那个比喻，法利赛人和税吏在圣殿里面祷告。法利赛人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你们觉得这样的祷告怎么样？哇，他比那个年轻的官好像更骄傲，他明明说他好会遵守律法了，上帝现在好像应该给他拍拍手哈。那么税吏是怎么样做呢？圣经说，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跟法利赛人的祷告大不相同啊。那么耶稣怎么评估啊这两个人和他们的祷告呢？他说，我告诉你们，这税吏回家去比那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为了在这里做个总结，我们可以问说，哪一种祷告比较好？老师，求你教导我，或者主啊，求你怜悯我，哪一种比较好？我们虽然需要上帝的教导，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我们最基本需要的是主的怜悯，每天需要主的怜悯。今天在这个崇拜室里面，我们会多少次就这样祷告求主怜悯？我算了至少12次了，这非常适合。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主要应该保持一个领受主怜悯的角色，不是要跟他谈我们自己已经做了或者要做的事。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你如果像今天早上的经文那年轻的官一样，你如果不怎么看到你的罪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多听多学习上帝的律法。你需要这律法一直压着你，等到你不得不承认你还是一个罪人，只能求主怜悯你。那么如果你需要听这个律法，上帝一定很乐意给你听。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爱你，因为上帝爱你，他就是要你放弃你自己。上帝要你很深刻地知道，你不能在他面前靠你任何所做的事，因为你如果真的靠你所做的，你就会永远灭亡。但是上帝爱你，他绝对不要你永远灭亡，他要你因为你相信纯粹依靠耶稣基督和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他要你永远活着。因为上帝爱你，要你领受永生，他就会告诉你他严肃的律法。但是上帝告诉你他的律法，主要是因为律法会准备你听上帝最想要告诉你的，最想要赐给你的福音。律法让你了解，你只能从上帝领受他要白白赐给你的祝福之后呢，上帝接下来就白白赐给你他的福音。当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也最清楚看到上帝对你的爱。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还有，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因为耶稣爱那年轻的官，所以他就告诉他很严肃的律法，强迫他看到他的罪。但是因为耶稣爱那个年轻的官，耶稣几个月后就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挽回祭，赦免他的罪。因为耶稣爱你，他今天也告诉你律法，要你看到你骄傲的罪。但是因为耶稣爱你，他也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挽回祭，赦免你骄傲的罪。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耶稣叫那年轻的官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很不容易。但是上帝做了一件更不容易更伟大的事，上帝为你骄傲，上帝为那骄傲年轻的官，也为骄傲的你舍了他所有的，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接下来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牺牲，上帝就把他 一切丰盛的祝福白白地分给我们灵魂穷的人，我们灵魂破产的人。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的爱。耶稣爱那年轻的官，他也爱你。耶稣如何表达他对你的爱呢？首先，他当一个律法老师，告诉你你要做的是什么。耶稣这样做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看到你做不到，你是个罪人。耶稣的确要你做他叫你做的，我们下礼拜也就会多谈这方面的。但是耶稣主要要你每天看到你的罪，因此你每天在他面前承认你的罪，求他你的主怜悯你，并且耶稣每天就这样怜悯你，赦免你的罪。每天早晨他对你的怜悯都是新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爱你。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人的心怀一念。阿们。